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虽然只有简单的7个音符，却以它无穷的组合编织出一首首胜过诗胜过画般的乐曲，不止拨动你的心弦，不止展现神奇的魅力，它也是语言，也是与人类心灵最近的语言。而音乐不仅是人类文化宝库的珍贵财富，同时也可以医疗医治。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当代的作曲家凯尔·詹金斯创作的一首用他的特殊的蝙蝠和语言创作的赞美诗。而说到音乐，贝多芬曾说， 音乐不但能表现心灵，也能够感动心灵。北京时间14:05，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第七交响曲2乐章。指挥维也纳爱乐，贝多芬第七交响曲2乐章。为什么今天一开始就带来贝多芬？一般来说很少在古典流行的开始部分带来这么重的作品，这也是因为我想说到电影《国王的演讲》。我想熟悉这部电影的朋友一定都看过， 在影片当中，其实我不想说这部电影，而是想说影片当中用的第七，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二乐章。说到这首作品，是贝多芬在1812年创作的四乐章的交响曲，全曲都是其实很明快的。咱上周其实给大家播过第四乐章，被第三乐章，那这首作品曾经被玛格达称为舞蹈的升华。而第二乐章呢，大多用在影视作品当中。那大家最听到最多的，大概要数电影《国王的演讲》。要说到这首作品，贝多芬是在1813年的12月8号，是就在上周的时间啊。贝多芬呢，当时维也纳举行了资助在哈马战役中受伤的士兵的慈善音乐会。那这部作品呢，就是在这场音乐会上首演。而且还有应景之作叫《威灵顿的胜利》。而说到国王的演讲，那影片的开始部分，乔治六世刚到治疗他的医生家中叫莱诺治疗的时候，太紧张而不能顺利的阅读，甚至连两个词也读不流畅。那他的医生建议他听着音乐试试读书。在当时一开始给他播放的是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序曲》，而乔治六世听着音乐转移了注意力，还算顺利地朗读下来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片段。渐渐的，医生用一些奇怪的方法治疗国王。他告诉国王要注意语言的节奏，在无法顺利注出下一句的时候，在心中加入一些特别的话。后来公众需要国王在这个战争的时候来进行指引，来演讲，带着指挥家的气度。于是指挥一个乐手好像就完成了他的演讲，而国王在开始演讲的时候轻轻地闭上眼睛，而他的医生也是在他演讲的时候微微地打着手势，给人平和安定的抚慰。国王从一开始的演讲的紧张到越讲越通顺，而当时唱的音乐就是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二乐章，开头动机改编的音乐，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一开始的部分。随着音乐的进行，就感觉是隐隐而发，不断生长。最后听到的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的二乐章当中，就在整个影片当中起到了升华。既然叫国王的演讲，其实在影片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运用，也是运用了贝多芬，而且运用了贝多芬的一首钢琴协奏曲，其中就是这首美妙的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二乐章。而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也被誉为是别名皇帝。Thank you. 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当然他自己没有标题是皇帝，而是后人标注上的，这是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因为他极其优秀，而且又极其庞大。我们来听这美好舒缓的二乐章。 刚刚听到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二乐章，而我们现在听到的则是吉里尔斯的演奏版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这首作品当中，钢琴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而是在音乐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贝多芬之前，在钢琴协奏曲的时候，钢琴与乐队之间变成了相辅相成的配合关系，而钢琴与乐队一问一答的演奏方式更是开创了钢琴交响化的新的篇章。这首作品呢，所以被载入了永久的史册，它也被人们誉为皇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也是继续和你分享经典。其实呢，我们知道在古典流行经常播出的作品有古典也有改编曲，不论是这首皇帝钢琴协奏曲还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其实都会有改编。那这里呢，我们来听一首恋声曲的改编版本。 我经常说，到十二月会有一些好听的音乐，显示着冬天不一样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的几首曲子都有着纪念意义，而刚才的这首《恋声曲》改编自拉赫玛尼诺夫，而则是阿蒂马斯的系列声音。上半时段的最后，为你带来冷冽的波提克里斯波提带来的这首改编自爵士的小号《为了你》。 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继续来听这首《为了你》。其实，在这首《为了你》当中，那其实克里斯波提也和布切利有了深情的合作。北京时间14:31，欢迎正在收听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在这个周一的午后，也给你带来一组深情好听的音乐。 Giorno dei giorni insieme. 下面这首则是纯粹的古典，理查施特劳斯《英雄生涯》。 Thank you. 刚刚听到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的第一部分。说到很多德国作曲家在贝多芬之后，其实都想延续着贝多芬的颂歌。贝多芬我们都知道有第三英雄交响曲，诞生着象征着人类自身的创造力与这种平衡达到的顶峰。而理查施特劳斯还有包括瓦格纳，其实都一直是向着贝多芬的系统在向前走着。他通过作曲的方式《英雄生涯》，试图重建像贝多芬当时的那种荣光，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失败了。无论如何，这一段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其实也是被永久的载入史册的。虽然说不可以像贝多芬的第三英雄交响曲来对比，但是音乐之间我觉得还有很多事物之间还是不要对比的好。直播的古典流行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都有很多的大气磅礴的古典作品。接下来我们小小的抒情一下，在这个充满冬日阳光的午后，我想说你是我的阳光啊，在我的生命中。光，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看到陆迪在乐会三班当中发了一只美好的鸳鸯，是你拍照的吗？那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颜色和色彩。之前吴金生也拍过了，这两天的阳光很好，树上的红果子，什么树呢？蓝天，这也是冬日特有的情景。虽然树叶掉光了，但是还包有着果实挂在枝头。事情，袁平拍得好，腊梅啊，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也买了这鲜花，很香的。来自于 我曾经很喜欢的一部剧《机智的医生生活》当中的一段音乐。其实有时候大家常听古典流行也知道，我带来的音乐肯定都是经典的，但是又不必一定要载入史册的大作品。像刚才的这首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这首曲子其实就是这样啊，不见得一定要载入史册，那只要是音乐好听有意思就可以呀。接下来的几首曲子呢都会是轻松一点的，没有那么庞大，没有那么严谨，但是你会感觉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你那绿色的眼睛并不是 Nat King Cole 演唱的，但是是一位古巴的老的乐鼓，应该算是这样的音乐家来演唱，很有味道。 De mirada serena dejaron en mi alma eterna fe de amar, anhelo de caricia, de besos y ternuraDe todas las dulzuras que han podido brindar aquellos ojos verdes, sereno como un lago, en cuya quietas aguasme miré, no saben la tristeza que en mi alma dejaron aquellos ojos verdes que nunca olvidaré. 叫 Abraham Ferry， 但是其实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大部分人都是到这个年纪都已经退休，开始各种方式的享受生活，而这个老爷爷呢却是在73岁收获了他人生当中的很特别的奖项。拉丁格莱美呢从当时的那一年呢设置了最佳新人奖，而老爷爷算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人，73岁荣登最佳新人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曾经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月满哈瓦那》，而这部老爷爷就是《月满哈瓦那》其中的一位国宝级的古巴歌手。老爷爷 顽皮，爱笑，七十多岁在舞台上依然是精力充沛。而在今天，七十多岁算什么呢？还是很年轻啊，依然是老当益壮的感觉。而他也充满着活力，他完美的演绎很多古巴经典的音乐。而这首你那绿色的眼睛，是不是听起来更有味道呢？他的声音有着热浪袭人的夏天里，好像顶着风扇吃冰棍的那种爽快的通透，有秋风秋雨里高低起伏的缠绵隽永。他讲着我们似懂非懂的乡愁，温暖中带着一丝酸涩，让人惆怅又恋恋不舍，很适合在这个初冬的午后，不应该算是不是初冬了啊，就是冬天的午后吧，因为有暖阳。 De todas las dulzuras que han podido brindar aquellos ojos verdes, sereno como un lago, en cuyas quietas aguas.Ya me miré, no saben la tristeza que en mi alma dejaron aquellos ojos verdes que nunca olvidaré. 这里了，感受古典流行当中的阳光吧，你那绿色的眼睛。好了，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